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今集咧我就要介绍邮政嘅诗。 系啦，其实从今集开始咧，我想介绍几个啊、女性诗人嘅诗啦。但系邮政咧，我哋又唔可以话单纯用女性诗人去限制佢嘅身份嘅，因为佢自己嘅性别认同咧都好复杂啦，同埋咧佢亦都唔希望咧即系用性别嚟去做界定佢。啊，同埋佢嘅诗咧，好特别嘅一处咧，佢同好多女性诗人唔一样咧，就系好有政治性。咁可以讲咧，身份嘅认同咧，系佢最重要嘅一个关注啦。无论系政治身份啦，或者系家国身份啊，或者系性别身份啊等等。咁其实咧，我觉得喺香港嘅当代诗嚟讲咧，系从邮政，差唔多系从邮政开始咧，系变成一种好后现代嘅诗歌嘅，佢好多诗歌咧系唔可以用之前即系、就是、我哋研读现代主义诗嗰种嗰一套去解释佢嘅，咁同埋咧佢都好敏感啦，嗰种即系身份，因为佢自己除咗呢个爱情上边嘅选择啦，即系同性爱啦，同埋咧。同佢自己咧跑嚟跑去喺美國啊、香港呢種跨國際嘅身份又有關。另外仲有一種嘢咧，就係佢同時係一個藝術家啊嘛，係一個多媒體藝術家，咁又做錄像啊、錄影嘅裝置藝術啦、啊、等等。但係同時咧，佢一直都有寫詩，而且咧詩咧係佢好重視嘅一種藝術形式嚟嘅。 系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首先要欣赏嘅呢首诗咧，就应该同身份有关啦。 系啊，呢首诗我专登拣喺依家嚟听咧，特别有可以讲系讽刺意味啦，又可以讲系令你觉得几辛酸下嘅，叫做《你们如我》。 你们与我，气拔山河的海鲜薄饼。摆在一个香港来的人、三个大陆来的人中间，席上问：香港的人真这么怕吗？在这家纽约韩国餐馆内，总有一些爱国的吧？你们 ，B B Bob 的斑驳细字，我一面回味你说的香港的人中的的。一面耗尽饮奶的力搅起这生铁制的大黑碗，叫人想起中国的锅这里买不到。沙沙刮着的声音，疲乏的军靴在地上拖行，饭粒渗着蛋黄发光。国语不我的意思是普通的，话中也有蛋黄吗？你们这样，那我们一直在里面生活的，怎么办？我要每一粒白饭变成黄色鱿鱼夹在面粉正中间。中是中，我的国不是你的，国不要把我变成你的普通。大子也有选择继续带他的子，抑或同化成为薄饼的权利。若果你是认真问我怎么办呢，我将回答你，请不要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即使是你们付账。 你们与我，咁就系邮政嘅作品啊！哇，里面真系提到好多吓唔同嘅国家、地方啊、城市啊、吓啊语言啊各样啦。 系啊，咁好明显咧，佢系喺美国写嘅呢首诗啦。佢同三个大陆人一齐去食韩国菜。但系呢一开头咧，就令你觉得好讽刺嘅，因为咧你会觉得系一首系今年写嘅诗吓，因为咧嗰三个大陆人咧就问香港人，即系问邮政啦，话香港的人真这么怕吗？咁依家我哋当然有另外一种怕啦，但系邮政写嗰首诗嘅时候怕嘅，当然系九七啦，呢首诗好明显系九七前写嘅。咁呢首诗咧，佢就冇赤裸裸咁样去讲呢种人与人之间嘅矛盾唔同。地域文化嘅衝突，佢就好巧妙咁樣咧，就用咗就地取材，就用佢哋食嘅嘢嚟講， 比如佢入面提到一个好奇怪嘅词叫 BB Bob， 咁我諗呢即係啲食家就会明啦，我哋唔係好識食嘅，头先都要查过先知 道究竟咩嚟嘅呢， 係韩国嘅一种好似沙律咁样嘅嘢，就切得好细致嘅各种青菜沟埋一齐嘅，咁喺中国东北都有嘅，咁呢度呢佢就话你们 BB Bob 嘅斑驳细致，咁其实呢度呢呢、這个斑驳细致呢係一个香港人呢面对可能面对中国文化嘅时候呢会产生一种感受。但係反过嚟呢喺呢首诗入面呢佢另外一种隐喻呢就令我諗起呢雅思先生有一首写沙律嘅诗。咁其实韩国沙律又好中国沙律又好西方沙律又好都係着重沟埋一齐㗎嘛。就係、是、各样嘢係好平等咁样，即係可能唔同嘅食材沟埋沟乱咗先好食㗎嘛。咁但係喺呢度嘅里面呢就好似依家我哋所面对嘅有啲大陆嘅同胞一样啦。咁佢都几咄咄逼人嘅、啊、就会去质问你哋呀，同埋呢喺语言上面挑剔你呀、啊、其实最近都有啦、我哋又有呢个普通话同广东话嘅争拗啦。咁呢入面呢佢就邮政呢就去解构佢喎。佢用香港的人真这么怕呢，佢就好特别留意咗佢用香港的人，因为我哋一般就会讲香港人係啦，点解佢要咁刻意强调个的人呢，咁係表示一种从属嘅关系呀，定係表示大家係非我物类嘅关系呢，好似大家唔係一样嘅人咁样咁、於是佢就用返佢嘅逻辑去讲话，国语不，我的意思是普通的 话中， 咁就唔系普通话喎，系普通的话喎。 系啊， 但系大家都知啊，普通话未必系普通的话喎。比如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咁就系一种唔系好普通嘅话啦。咁可能对于唔系北京或者系北方人嚟讲，可能对于福建人嚟讲，都唔系一个普通的话。咁其实呢度咧，邮政喺度反问紧对方，其实喺度，喂，到底你嗰套逻辑系咪真系放之四海之内而皆准嘅？ 系啊，同埋有一句又系啦，中是中我的国，不是你的。 系啦，中是中我的国，不是你的国，不要把我变成你的普通。咁佢全部分行咧都好奇怪嘅，嗱，明明应该黐埋一齐嘅，佢系将佢分一段，其实用咁样咧嚟制造一种陌生感，其实好似戏剧入边嘅表演突然间停顿咁样，即系。我哋睇戏剧，如果突然间停咗咧，你就会知道哦，导演想我哋喺度谂下，到底佢有啲咩心意啦。咁其实邮政咧都用呢种方式，咁佢将佢所食嘅 pizza 又挤入去，佢话大子有选择继续带佢嘅子，定系变成 pizza 咧，变成薄饼嘅权利咧吓、啊？到底啲饭咧系炒蛋，啲蛋黄同白饭之间咧嘅关系又系点咧？其实呢种语言学嘅游戏咧，我谂咧都从系雅思先生嗰度有所传承嘅。咁啊，邮政咧都喺佢，尤其系佢早期嘅诗咧，都颇受雅思嗰种咧系带有后殖民反思啊、政治意味嘅诗嘅影响嘅。但系邮政咧又鬼马好多嘅，雅思有时严肃啲嘅，咁啊邮政咧又会系有时整蛊下人咁。尤其佢最后一句，佢话、喂，你唔好教我点，即使你有钱啊，你请客。我都唔一定要听你支笛嘅咁样嘅意思。 係啊，我应该怎么办、即使是你们富张啊。 所以呢首诗呢喺挤返依家呢个自由行时代嘅香港嚟听呢大家都应该要諗諗人哋埋单，我哋未必都要听晒佢讲嘅咁样。呢个好简单嘅道理。 咁、我哋听一听下一首诗啊。 下一首呢同呢首呢就有啲关系㗎喎，叫失去的行床。 失去的行床。邮政本来可以说回到家可能因为内疚所以失去行李，内有角色香港六七十年代刊物，航空公司内疚，我们愿意赔偿$70够吗？可能是失去了行李一种可以叫家的方式，不可而必须承受。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有个邓某控告日本锦囊公司软件中误写中港台为三地，导致他精神受打击，尊严受损。邓某要求锦囊向全中国人民道歉。喂，关于中国人呢，你可否也向我道歉，把中港台告成一国也，损害了我的道德使命。精神感情大脑肢节脊椎骨神经，你以为中枢就是一切吗？用你的种族自卑感乔装的异国情仇， 把我代表过去。行藏的失去无可取替，像你的人很多，可以叫家的越来越少。 失去的行藏，咁呢一首诗又系讲啲咩呢？ 失去的行藏咧，其实是一个我哋大家都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嘅嘢，就系、是、搭飞机托运行李，整唔见咗，整唔见咗行李咧，其实喺航空公司嘅眼中咧，都系无足轻重嘅。但系对于你嚟讲咧，往往系最重要嘅。就好似阿邮政整唔见嘅系佢嘅行李入边咧，有香港六七十年代嘅刊物。咁对于好多普通人嚟讲，可能就系旧报纸、旧杂志，掉咗咪掉咗咯，赔$70咪算多咯。我谂起我同样嘅经历，我一次喺巴黎飞北京，咁咧就唔见咗一个咧嗰啲装数码相嗰啲啊，数码伴侣啊。咁咧佢赔咗$20俾我，哇！我几激气，因为我巴黎影嘅相，好彩咧我就唔系就影数码相，我仲想影菲林，咁啲菲林咧就喺度。啲数码相冇晒，但系呢个重要与否咧，喺呢度咧，喺邮政呢入边咧，呢、這个唔单止系一啲纪念品啊，佢仲系代表住佢嗰个香港。点解佢反复提到家同埋行李呢？一种佢话失去了行李，一种可以叫做家的方式。因为咧有一句话系咁样讲嘅：所谓家，所谓祖国，只不过系我哋随身携带嘅嘢。即系我哋。比如我哋要远行嘅时候，我哋谂住带喺身边嘅嘢咧，往往象征咗系我哋最珍惜嘅嘢嚟嘅。但系咧，邮政其实佢成本诗集咧叫《不可能的家》，入边都反思紧呢种家国呢样嘢。对于邮政嘅上一代香港人嚟讲，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系好正常嘅。比如五十年代嗰啲老左派嚟讲，尤其系啦，或者一啲南来嘅文人嚟讲，都系啦，你家国系不可分嘅。但系慢慢到咗邮政呢一代咧，家同国嘅定义都系好动摇嘅。所以咧，佢呢度咧，因为失去咗呢个象征佢嘅家嘅，其实对于佢嚟讲，呢、這个文化嘅香港，或者六七十年代呢个反叛嘅香港，或者火红嘅香港，对于佢嚟讲先系真正嘅香港。可能是香港其他嘢都取代唔到嘅。 嗯，系啊，同埋咧，里面有一度佢讲嘛，中国有某某啦吓，佢控告日本某一间公司，因为佢误写咗中港台为三地，令到佢精神受损啊，尊严受损啊。 系啊，呢度好有趣，呢个某某姓邓嘅，唔知系咪专登嘅咧吓。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我哋唔知系咪真系嗰阵时有个咁嘅新闻，但系我哋完全可以视为象征啦。 系。 咁啊，冇个大国。啲人咧反而變得好似好脆弱咁，喐下就會啊尊嚴受到點樣被打擊啊，又話你干涉我內政啊，點點點啊咁樣。但係對於呢、這個小地方嘅香港人嘅感受，咁你又有冇諗過我嘅感受呢？咁呢度郵政亦都係一樣咁樣一種矛盾嘅對比嚟講，就好似頭先食飯嗰啲人咁樣，大家嘅選擇唔同。但系就系咪意味住你嘅选择就系正确嘅，或者你嘅选择可以否定我嘅选择呢？咁其实到最后咧，归结到一齐咧，都系大家点样去理解家。咁对于邮政咁样一个即系邮子嚟讲啊，可能家已经唔系好重要。佢点解咧用行藏而唔系用行李呢？我觉得系相关语嚟嘅。行藏咧喺古代嚟讲咧，又可以只系一个人。到底系吹溜世界，定系匿埋喺屋企自己做学问？出则事。人呢就去写著作嘛。咁行藏同行李之间嗰种多异性呢，又对于一个写作者嚟讲呢，又喺呢度表现到出嚟。 嗯，跟住落嚟有另外一首诗啊，一念。 係啦，呢度就可以睇到呢邮政对身份嘅反思係点样转换㗎啦。 一念邮政。一个看，一个说，一个字，弱者拔出剑，强者张开双腿。有人用诗，有人用铜，每个人爱杀死其他人，但不是每人都死。一个爱太少，一个太多，一个卖，一个买，一个在鲤鱼门前吐痰，一个在青马桥上长叹，一个逼进卡位的同一格，抢吃一份海南鸡饭相比。每个人都爱得要生要死。 一念邮政嘅作品， 我哋经常都会话好多嘢都系一闪念而过啦。佛教又叫你哋即系提醒自己一念之差啦。咁当然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就话叫狠斗狮子一闪念。 即係總之恩念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係一種唔確定嘅嘢嚟嘅。於是郵政咧將呢種唔確定嘅嘢咧，就攞咗嚟咧嚟反駁所有嘅所謂現成嘅主流嘅價值觀。比如話，佢話拔出劍嘅人係弱者，張開雙腿嘅人係強者。咁張開雙腿咧，可能是一个生产紧的女性啦，当然亦都可能是一个在性爱中的女性啦，但是她都是一个容纳和生产的人来的。咁对于郵政来讲，她在她的一念中呢，她反而是一个最强大的人。咁其实这里呢，一念呢就好像一个平衡木中间的一点咁样。你可以向那边移少少去想这件事情，又亦都可以向或者主流啊，或者向你所反对的一面移少少去想下人哋点样想的。其实呢有些是很有哲理性的。但是最后呢，他又不是说是一首哲学诗，他最后是归结到爱那里。他说每个人爱杀死其他人。最后又说每个人都爱得要生要死。生死和爱之间那种辩证的关系。这些呢反而令我想起饮缸的诗，我们之前讲的饮缸的诗，往往是一些矛盾的所谓背离的，和正常的逻辑思维不同的，反而成为了诗。但是好像恩念这首诗这样，就有点像佛教那种佛偈这样，当头棒喝，令你一下子已觉得，咦，原来我之前的所有的价值观或者价值判断原来是错的。 好，跟住落嚟呢，我哋欣赏另外一首诗啊。 呢首就好特别啦，呢首呢是一首可以讲是一首情欲诗嚟嘅。 叫做爆谷。 爆谷，邮政。我把手插入你凝握的爆谷累累，温暖如我身点点。金黄与米白，没是畅泳的指头。牛油过后，只希望它们可再长一点。我指我的手指，把点滴放进口中，珍惜咬下去的力度，仿佛跟你说不呼喊，亲爱的，这只是爆谷呢。 爆谷呢首啊，廖伟棠，你话系情欲诗喎？ 我真系我睇到呢首诗嘅时候，我就谂啊，点解我同邮政咁所见略同？因为我都觉得爆谷系一种真系好性感嘅食物嚟嘅，你觉唔觉得？因为你食嘅时候咧，你系咁食系咁食，哇，好似塞满个嘴巴，又香又浓啦。 嗯， 但系食完之后又好似空空如也。 即係好似咩都冇食過咁， 即係同情慾好似嘅喎，呢種虛無感。但係之前又好貪婪嘅。我諗郵政咧都係喺食爆谷嗰陣時咧，突然間聯想起食爆谷呢種行為咧，可能同情愛啊或者性愛啊有關。但係咧，佢又不斷咁樣提示讀者話：，喂，你唔好諗邪喎。我唔係咁嘅意思喎，但佢又用一啲修辞，用啲隐喻呢，佢话凝握啦、插入啦、累累啦、温暖啦，呢啲呢可能会出现喺一本情欲小说入面嘅词嚟写一个你哋唔好諗邪嘅食爆谷嘅场面入面。 係，我觉得比较调皮呀嘛，即係佢一方面营造到个感觉好似係，但最后尾都话俾你听你唔好误会呀。 係呀，但佢真係写得好呢、這个欲仙欲死写得好活色生香，可以讲係。即是爆谷又似情人的身体，但是呢当它变成虚无的时候呢，那会不会又好像这种情爱失落这样呢？这个是我想多了的结果。 啊、我相信都是可能是诗人好像廖伟棠的邮政才会觉得爆谷是一种这么性感的食物、啊。好，那我最后呢还有一首诗想介绍，是不 是？是，最后那首诗是一首散文诗来的，叫在几涅之后。 在几涅之后，邮政。我坐在这乡村大屋中想望你，我写世界之大，充满我不要的物事，而我充满你。纪涅说，我简单的高贵来自绝望，勇气来自毁灭所有平常生存的理由，并发现其他。发现是缓慢的，一如纪涅，我迟缓而艰难地发现生存的理由，跟很多人相信的刚相反，并不来自爱，而是爱的不能。汗水叠着泪水的想望越过树梢，散落在平原上供野鸟啄食。爱的荒废与无望，使我与生面对面，使我活着。这一刻，当一切溃败， 滑铁卢战役的尾声，希特拉在他皇宫的地核，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曾几最宏伟的王国如骨牌倒下。在这些时刻，他们大概都是欢快的、顺水而清澈的，轻如鸿毛的一刻。 在几捏之后，几捏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复杂，我不看英文我都不知道。因为一般呢，这个几捏呢是被译成热内的，是法文来的。法国一个呢同志小说家都很出名的，沙特专门为他写过一本书，是论他的，叫做《殉道者或圣徒热内》。热内呢他很奇怪，他做个小偷，做个男妓，亦都是一位同性恋者。咁但係佢最后写个基本小说呢係好华丽。有人认为呢佢係将呢个法国语言呢嗰种美呀、发挥到淋漓尽致。虽然佢写嘅係好丑陋嘅嘢，即係对于一般嘅读者嚟讲，比如佢偷嘢呀、或者喺饥饿状态下嘅感觉呀、等等。咁呢度呢佢嘅几捏之后呢，佢英文呢係 after it night。其实在英文来讲呢，它又可以理解为呢是仿热内。 是 啦，即是如果英国文学都有这种体例的嘛。其实听返呢首诗呢，它入面是很浓郁的，是很多修辞，很复杂的，是很法国的，可以讲是。你又有些词在你看热内的，比如说它有本小说叫繁花圣母。又好像呢看着这个法国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样，是感官的各种感官汇聚在一起，但是呢同时呢历史又交错在一边。最后呢为什么他说是在几捏之后呢？因为他一开始他引用了几捏一句话，他说我简单的高贵来自于绝望，勇气来自于毁灭所有平常生存的理由并发现其他。在最后呢我们发现呢邮政呢他仿写了这句话，他说我爱与爱的不能，前者让我以为我活着，后者给我活着的理由。其实如果对应返呢热内嗰句话呢，个绝望呢对应返爱同埋活着。咁呢个毁灭呢反而係对应返呢个爱嘅不能，但係因为不能呢反而俾佢活着嘅理由。其实最后呢我就想提到有一句，唔知邮政有冇睇过呢句嘢，又系我好鍾意嘅一句话，系本雅明嘅。呢个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嘅一句话，佢话正正系因为不可能嘅事，我们先获得可能嘅存在。其实呢译成汉语可能就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啦。咁可能人嘅生命或者人嘅爱情呢都系咁样嘅。 是我哋今日呢就欣赏咗邮政嘅五首诗啊，咁入面有啲係关于政治啦，有啲係关于啲情欲咁样啦，咁最深印象就係关于呢个性感嘅爆 空 啦。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